D100 政府是充分考慮了這四份顧問報告他們的意見和評論的，所以政府包括本屆政府充分考慮了顧問報告，不是一個拖字訣。其實大家真的不需要太敏感，哪一個主持人會做一輩子不改的呢？ 而且不同的時段，第二有沒有跟李小姐談過？我今早跟她談過，我今早跟她說了，她亦都是接受的。方家驊議員開口埋口都說司法獨立、言論自由，只是受到威脅。她作為一位大的律師，你應要尊重並維護香港原有的法治制度。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家富、盧仙雅。早晨早晨，8時10分，現在我們在西貢大浪西灣村這個直擊報導，來自這個毅行者，有個參賽者叫盧仙雅， 就賴死了在西貢的大浪西灣村。早晨啊，盧仙雅你好，你現在是不是還在大浪西灣村啊？大浪西，我想一想先。你做什麼？你為什麼喝了周鵬的水啊？周鵬我不知道他回不回來，他現在參加毅行者。他正在參加。 是參加的，現在是參加的，我不知道昨天有沒有直擊報道，我心想多害怕，即是說你自己很威風，回來坐在這裡，十幾個小時？17個多小時，即是你今年貴庚？今年47了。你今年47了。 47歲行17個小時很晚，真是我通常就是那些年紀陰勁，年紀越大那些就是那些耐力好一點，因為沒什麼勢力。那你即是平時有年開的？ 平時我星期六的，現在回來了， 即是周鵬肯定小過你。為什麼我們這麼喜歡問人歲數呢？這個現在流行，時下流行，貴庚啊。 跟日陳志雲問了記者你幾多歲，跟著喂，李慧玲，我不知道幾多歲，不過40多了，是吧？ 我見過說什麼李慧玲做了廣播，做了全部做了20多年，我計一計條數，做同工計器都，我不是很識計，真的。可能他是不是算不算，細個的時候頭稿這個計不計？他說他做了20多年，誰說他做了20多年？我想20年，如果做了20多年，我想就真的都不十個，過了50歲了。我沒有說任何事，不過年齡雖然是女人的秘碼，不過作為李慧玲，我想他都不太介意，他不覺得自己是一個娛樂圈，雖然有些人覺得他的節目都 多多少少都有娛樂的感覺，雖然他都很辣，但他的色彩與及風格還有隻大班就不同，很多人喜歡聽。收風後勢力很多，跟著說跟他拍檔的另外那個，應該說接下來說他的分析能力比較高一點，所以就找了兩個夾檔，有原因的，陳志雲也是這樣說的。我想今天我們一開始當然都要講少少李慧玲，雖然李慧玲不是被商台炒 調節目。除了李慧玲，我們就要預先宣傳，要預備大家，稍後9時我們就請來政府已經由這個 2009年開始已經聘用的顧問叫威普諮詢顧問，香港的負責人伍佩瑩上來我們直播室。因為伍佩瑩昨天跟梁振英在他午餐的例會都提到這個顧問報告，特首都似乎不點名，都說喂 不要斷章取義，特首說不要斷章取義，是啊，威，你在行行程的時候你當然沒有聽，而且昨天每個人都聽陳志宏，沒什麼聽梁振英，今天的新聞這裡都不是放得很顯著的位置，昨天是報業聯會的午餐例會，台下呢 你知道他十多二十分鐘的演辭，隻字不提這個發牌，報業有提的，提《大公報》、《文匯報》、《商報》、《城報》，那些最有代表性的報紙，全港最有代表性的報紙，當然啦，大佬知道那些公信力又高，明白什麼叫大公，真的，是的。 所以隻字沒有提，但台下後來發問時間當然問問他，接著他就差不多都是點名，你的顧問報告只有一個顧問而已，你除了顧問，他的原文是怎樣呢？其實很簡單，我現在找出來，這個特首昨天在香港報業工會午餐 演講會，題目就是政府的角色在適度有為與自由市場運作的平衡為題，適度有為和自由市場運作的平衡，這一句你就知道其實已經是特首辦給主辦單位的題目，他自己經常都用適度有為。我想請教你，47歲的盧仙雅， 我又沒什麼適度的，我又怕你未睡醒，我怕你沒睡醒，你不用怕我未睡醒，我是未睡過，你睡眠就肯定不是適度有為，你適度無為，你沒睡過覺，適度有為，即是舒適那個適。 適度有為，可以本身是合適的適，你就說舒適的適，你的中文都可以的，正所謂有不同的解釋，十個律師有十個解釋，十個人看這些字，我認為他是舒適的適，他坐在那裡舒適，各說各話，說他自己喜歡聽的那些東西。 如果你這樣說，我又覺得你的解釋是最好的。 他都是適合聽的，他就聽；不適合聽的就不適合聽。問題是，如果你看那份顧問報告，他講這件事，這麼多份報告裏面講這麼多東西，為何他只選了其他其中的東西來聽，然後還要將那件事放大，然後去告訴別人，其實我是基於這些準則、這些條件下面去做一些決定。但正正就是他做的決定，他的準則和他的參考，現在回頭就是 報告那些所謂的負責人告訴你，其實不是這樣的，也挺有趣的。你看前幾天通訊那些又出來又是反駁，你說完一大堆說我們基於一些參考很多東西，但別人告訴你不是這樣，你出六頁紙我就告訴你我出五頁紙告訴你，其實全部都是你自己在這裡很舒適地坐在他的辦公室來講解。 接著他就說我們不應該過分解讀，在這個過程中各種意見的表達大家不要過分解讀，接著說發牌過程涉及行會保密，接著說政府是不適宜講太多，所以引起很多種種的傳言，很多種種的報導，又指過程橫跨兩屆政府，涉及多份顧問報告，而這個多份顧問報告就是一陣間 我們的顧問會上來的，四份那麼大把，以一個政策來講，用四份報告確實真的是多一點，你問我作為堂堂立法會議員去看這件事，很明顯這些顧問報告一開始的時候 他就說要一下子在這個制度之下讓市民明白那個決定是不容易的我們是不希望出現任何個別的 斷章取義的一個演繹我覺得這些顧問如果你這麼多份剛才你也說了不知為何要這麼多份我覺得如果你要去找個原因的話其實都是因為顧問不過這是明知顧問明知 不是啊不是開頭就明知故問你都明知是這樣說清楚通訊局告訴你應該要基於什麼原則或者可能已經說了條件是什麼你說完之後你還要找顧問做不要緊你做一份就行了你做兩份都行三份四份其實說來說去告訴你其實都是這樣的問題就是如果他聽完之後他不覺得不太適合他要有適度的他就找了一些東西來大做文章 如果你問我都是明知不過這叫明知故犯大家作為了解時事政府找顧問其實政府一開始一定不會找一些跟他立場與及覺得這個顧問都很難寫一個我自己適合看的顧問報告我會找其他顧問說真的全世界有很多雖然你說是不是一個很多很出色的專業顧問在這個世界社會上都很難容納得太多但也不止一間我想如果你要去找一個就對的你要要顧問報告出來是要協助到你去將你的政策推廣的時候或者可能推行的時候施行的時候有根有據其實這個是無可厚非的當然啦 但問題就是為什麼現在變成這樣那他那句橫跨兩朝那句是否可圈可點呢其實那些顧問其實是前朝就找的我就不是這樣看的所以不如我再找不然第五份第六份就找了另一間公司可能他說不用了拿那幾份我自己就翻箱倒弄我抄一些東西出來說由這幾個拿來用就剛剛好了所以任何政府找顧問 的時候commission他們的時候當然寫出他們的目的、目標、objective 陳志雲這個飯局會不會放在早上做商台的八至十然後他又問他你做時事節目行不行然後又問你記者你多少歲看你都是我二十年前已經做時事節目了你那時候在喝奶肯定是記者都是二十三四歲可能二十五六歲二十三加二十四他都多了二十三加二十四四十七我而已他比我還大不是這樣說不是他是問那個記者那個記者問 你究竟做時事節目行不行不是李慧玲問他就是挑戰別人二十三四歲是的我二十年前已經做時事你有沒有印象中二十年前陳志雲做過什麼時事節目這個一百萬題目那個是什麼來的我只知道他叫做韋嘉晴是不是 我真的不知道他等外面來提水我不是啊你這個歲數還大過我你知道外面那些黑蒙蒙我們看不到的他們額頭、認頭我們怕看錯大哥我打算看銀幕外面真的黑蒙蒙我看不到我老花不過你不開燈這樣會你們舒服一點不如我覺得最重要的是黃德全是最清楚 黃德全在是不是韋嘉晴韋嘉晴做什麼音樂節目而已 他用韋嘉晴這個名字 他是韋嘉晴來的他的名字真名叫韋嘉晴不是吧他真名叫陳志雲我的真名不是叫盧仙我知道為什麼他用韋嘉晴那些是用盧仙亞的原因配音因為做配音韋嘉晴我不知道做配音是不是要叫韋嘉晴那廣播叫盧仙那音樂節目何來何解是一個時事節目是時事配音 時事配音是甚麼意思呢即是他將時事配音定性為時事評論時事配音是不是好像頭條新聞那些明明有一段話其實不是說那樣的他在那裡就是自己交著時事配音是很重要的我們很多時候每天我們有很多segment德哥、監製、周鵬你全部都在背後讀出一些譬如說是這個 專欄、社論這些就是時事配音但我想問讀出來之後就是主持時事節目因為它是三個字、四個字、兩個字 公務員人家給的提示是他是公務員你有三個字有兩個字有四個字他是這兩個字我不當是公務員這兩個字當年原來是公務員還是AO我相信因為他是AO 清楚因為肯定有人知道多過我很多大班德哥一定知道我不認識這純粹是因為他要收水的時候要名正言順不可以用他的名字但是無論怎樣也好跟主持時事節目有什麼關係呢就是他那個肯定不是時事的德哥或者講多不如請德哥進來不如叫德哥回來早上德哥我們問問他究竟德哥肯定那時候不知道回去入了 入了商台尾我們請德哥進來直播室德哥是德高望傳在商台無謂我們在那裡猜王德全我們可能很多D100之友真的可能只有20歲完全不知道德哥是甚麼人 德哥厲害我想問德哥你在商台的十八樓C座做監製做監製還是編劇做了多久監製編劇演員有時十八樓C座沒有人送奶茶、咖啡所以有個人理你的咖啡都要有角色分配他不是商台很長我經常覺得那個角色他說十八樓C座裏面這個周記 周記的茶餐廳要有人有些小鬆奶茶你說到陳志雲當年我們年輕的時候二十多歲的時候我記得九十年代頭已經加入商台九十年代中還是年頭九十年代頭那時候就是已經在那裡做了幾年你那時候二十多歲入了商台沒多久一定怎樣沒多久二十多歲那他做的節目是甚麼節目他好像跟李碧森呢 好像是早上早上醒神還是什麼節目我們好像叫醒神也是時事節目來的早上醒神李碧森我記得李碧森也是一個我都覺得挺出色以及論證等等都有他一面的風格但陳志雲當時是不是用陳志雲的名字呢 他加入商台已經是了因為他早前就八十年代的時候就做公務員做一些音樂節目做一些時事節目好像鏗鏘甲等等的配音就用了韋嘉晴加入商台就已經應該脫離了公務員加入商台就已經脫離了公務員所以這個要搞清楚不是一會兒我們有收信你真的不是一會兒要收電話而已 當是一些鞭策我們這些人不會認屎認屁的不懂的要問有則改之所以在港台的年代就是公務員 主持人早新聞節目醒神你收到了醒神陳志牧真的收到這個什麼我未收到上網查資料你懂得用維基維基的東西有時不是太可信不是敬漢這個是叫維基迪博謙蘇錦良蘇錦良是哈佛大學法律學院葉國謙就是調低兩級 然後所以陳鑑林說那些很大的律師那個是大律師我們是小的律師李碧森和陳志雲做之後那時候做了多久你有沒有印象做了年多兩年跟著去TVB了 他喜歡娛樂圈多一點喜歡入TVB多一點我做少少補充在新聞之前按照這個藝名據說由車淑門溫兆倫一起改的意念是唯美英俊瀟灑有學問和有修養所以要嘟你 政府是充分考慮了這四份顧問報告他們的意見和評論的所以政府包括本屆政府充分考慮了顧問報告不是一個拖字訣其實大家真的不需要太敏感哪一個主持人會做一輩子不改的呢 還有只是不同的時段第二有沒有跟李小姐談過我今早跟她談過的我今早跟她說了她亦都是接受的方家驊議員開口埋口都說司法獨立言論自由只是受到威脅她作為一位大的律師你應要尊重並維護香港原有的法治制度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家富盧仙娜8時35分剛才多謝德哥進來直播室少少的補充無論如何陳志雲都算是一個傳媒人不過他用這個偉家晴這個名字 雖然剛才要嘟你, 唯美是英俊瀟灑,有學問和有修養的 這三個字,代表唯美 英俊瀟灑,有學問和修養的 真是好東西,你老了 鄭家富只是改姓就已經宇宙無敵了告訴你用個陷字來形容就已經陷宇宙了所以這個世界沒有東西改名這些家科東西就真的看看你的人怎麼看名字雖然李慧玲全城關注我都明白的 但李慧玲畢竟星期一還會開咪,黃昏就會跟王傑慧繼續努力 我們期盼李慧玲收拾心情,來跟王傑慧做好她的節目 我相信李慧玓一定會堅守她的崗位,因為這支咪我相信她會很珍惜 千萬不要自己離開,我相信她也不會 寄予他厚望今天因為九點後我們要談顧問報告動這個梁振英究竟發牌什麼料今天三點多鐘三點半應該是我不知道是不是黃之鋒就會威特首因為是港台現在港台現場說很亂我想問黃之鋒在現場是什麼環境黃之鋒你好 是黃之鋒早上 你現在在哪裡 現在我就在新署在港台的門口有三十多個學民支持會成員在我這邊駐守我們等著梁振英估計會在九點至十點這段時間就會來到我們就希望跟他遞交請願信因為之前港大民調就說有六十二%的市民就支持全民提名我們就希望特首作出正面回應以及確實這個諮詢時間沒錯所以首先不好意思我搞錯時間我以為是哭的才是節目今天他這個節目就是來去又是港台跟他擦鞋聽民意就支持此類我看到你們那些旗海旗番這個廣播道都洋洋飄起了 但因為昨晚我們拍了20多集才能夠到今天不知道是否驚動了警方 他設置了兩個容納到200多、300人的示威區高估我們的示威人數 另外最特別就是在附近的高樓大廈我們就看到有些警察穿著黑色衣服黑超斗戰士那些sniper 他們有沒有手持這個如臨大敵沒有拿著槍我想問一下你收到的資料就是特首就會九點前應該到九點至十點我想問一下你現在距離那個入口遠不遠<笑> 我是在直接在入口那裡你直情他給你在入口那裡直接有他原本有些欄杆就跟我設置示威區不過我們就拒絕進去因為示威區其實是完全向不到梁振英遞交請願信的我們覺得一個示威基本就是說不論什麼政治立場你看到特首你都遞一封信給他所以我們就沒有入示威區就在外面警察在梁振英未來之前都沒有特別驅趕我們做出什麼當然就不知道之後他會有什麼相關的行動見他有重重部署我知道我想問一問剛才提過示威區就很大可以擠到幾百人 但問題是多大都沒用,因為他根本不是對著你們的對象 沒錯,重重貼,根本上是接觸不到你,用了港台正門。其實這樣說,大而無當,他放在哪裡,放在維園都可以,放幾千人都沒所謂。但我想問一下,你現在搞清楚,你在馬路的門口還是進去的門口?喂喂喂。 你知道現在都相當好像兵荒馬亂我想問不過我估計是在馬路的門口照計他不會讓他進入玻璃門的門口我們稍後接通黃之鋒的話都問一問他公民提名這個概念究竟現在泛民的情況是怎樣如果可以就請接進來黃之鋒在嗎還未可以他還在播放 你知道現在公民黨的湯家驊已經上了北京那天是否我和你訪問他我忘記了還是跟林伯他已經說明他不會妹仔大過主人婆跟大律師公會上去就不會主動提起這個政改方案即是那個大的律師公會 那個大的律師公會沒錯這個曾經是大的律師公會的公會前公會主席祝宇又是在北京又是將他的所謂的想法又是說了出來很明顯亦是藉著這個機會來試試水溫那個排序選舉法 跟著提名委員會仍然都是少少小補我覺得真的沒什麼作用可能轉頭就黨部就說你真的挺好第一時間做不第一時間你睡覺睡得少你可以以後不用睡了你原來不睡你好聰明我以為你叫我長眠不是我哪有那麼壞我叫你對球長眠我覺得你說得對現在根本 泛民準備用這個作為一個基礎慢慢地去麻醉自己他希望麻醉自己之後都麻醉我們香港人中央接受張文光已經說了公民提名是非必不可少的方案 非必不可的方法，所以這些double negative，你才玩死你，然後triple negative，令你負負得正正還是負正負得負，你看他在說正還是負，你都不知道，就是這樣。所以泛民就是這樣，幸好我們還有一個學民思潮，學民思潮在這個問題就是涉而不捨。 年輕人確實有年輕人的可愛，最近那個中大學生獲獎上去在梁振英面前說的說話，他在Facebook也說了，我覺得很明顯就說我們年輕人一定要有一些理想才行，雖然香港人就好像很需要英雄的年代， 但是不要只靠英雄，似乎黃之鋒的電話就接不回了，他都很忙，我們都不要再了，他在警方聊天，都知道他們現在的情況混亂，我猜他們一會兒都很難埋到梁振英的身，但是我們能夠仍然有一群年輕人在我們的社會的棟樑，我們是要為他們鼓掌和支持。另外一個人我們想找的今早跟他聊聊的卓佳佳， 下去做什麼？就下區接觸市民，我又看回他的地點，都像的，我猜都像的，但卓佳佳我們一問就收租，他好喜歡去收租，但是我們最近看的老的人太多了，個個都四五十歲，五六十歲，四五十歲老的，我和你到老的，我認的年輕人覺得我們這班人都是老餅，其實長期老餅來壓住的位置其實不太適合，我最近看過 最近你知道星期六我們下午獅子山下嗎？不是下午的，我們這個節目之後就是，你走了十多個小時，我走了十多個小時，你沒有分還是我沒有分，我想嚇嚇你而已，看看你究竟我說錯話你聽不聽得明，你就當我回光返照了，證明你真是好碰，一會兒再走，走多輪都可以。 一會兒節目獅子山下許冠文曾經說過，第一集他說七十年代六七十年代在電視台個個導演，誰導演不是二十多歲？大哥，他說個個導演都是二十多歲，你知不知道那時候蔡和平多少歲？我最近在不知道什麼報紙看了一幅照片，蔡和平被周梁淑怡 肥肥那些圍著慶祝他生日，25歲生日， 你想想現在25歲做到什麼？ 所以當然時代是有點不同，但因為我們這班戰後出生的 baby boomers， 包括這個 大班是不是baby boomers 大班大我四五年，他四八年，四幾年，大班大我十五年，十五年，剛剛我想他都和平戰後出生，即是說其實你想想，四五年到現在六十八年，六十八年裏面現在五十至六十八歲以下的人壓住了在 很多的機構的主要的管理層是很難的，因為我們的健康、生活、心態仍然是充沛，像你這樣，大哥四十多歲還走十幾個小時，艾行者，大哥死得了，我是你下低的伙計陰功，你一個老闆這麼健康，真是落毒毒他也不死，我就是給機會自己，等我有什麼事上來他上到位，這個我們當然<笑> 永不言悔永不言退我同事真的叫我出去玩這些他跟我說一路好走啊黃先生一路好走是的他真的叫我沒有回來所以卓佳佳黃之鋒這些就是我們社會未來的主要而且他們是說真話我想最重要是說真話說回李慧玲和卓佳佳以及黃之鋒之流的比較其實做一個一支麥克風要做好一支麥克風其實我經常都覺得不是太難你只要將拿到的收風接著看到時事接著用心用真來表達昨晚我們的自由風很熱鬧大班開頭做接著又黃國棠又吳志森接著還來過毛孟靜他們其中有一點我覺得很值得大家去回味的就是其實做人在午夜夢回的時候你有沒有感覺到是睡不著你有沒有感覺到是自己對不住自己你起床看著鏡頭的時候這個是不是真正的你這個很重要你說陳志雲昨天在陳志雲的記者會飯局裡面所表達的那句大家不要騙自己啦一個節目主持人怎會整輩子都不停不悶的陳志雲問自己這是不是真正的理由然後我今天看報紙我看到一個人的名字說出一番話我更加氣定這個人叫黃永你知道記者當然是找被封咪的黃永當然沒有人覺得他被封咪的因為總是做極都是擦鞋擦不夠而已不是被封咪的除了找大班吳志森之外明報找黃永你知道黃永怎麼說嗎黃永說我不覺得跟這個商台的續牌有任何關係這些事情我覺得最近我也收到風大家這些都是秘密公開的秘密不同人等在做不同的事有些人很喜歡盡量入建制發夢都希望做官就算做不到官都跟委員會或跟政府擦鞋做些事這些事情我又覺得如果你只甘願做政府的頭馬或者擦鞋沒有人阻止你不過這個政府究竟是不是值得或者需不需要我們應該用真情的態度來去鞭策而不是助紂為虐昨天訪問了莊陳友你也在行 我當年行藝行者一路聽收音機當時的商台我們藝行者其中一個因為我們立法會議員的隊伍你又說了一次上一次我記得有狄志遠、陸觀豪還有李永達、朱友倫然後還有朱友倫拿著拐杖來跟我走我真的受不了 然後全部變成救火的少年只有一個富仔在那裡走得回愚蠢從螢火蟲的圍誤然後看到大帽山最近有很多隻牛焦照那些牛眼看著我當年我是聽商台的那時商台晚上訪問我們行程怎樣我想跟陳志雲 跟廣聲和莊陳友都廣聲莊陳友我已經認識他很久我們兩個女兒都是同學所以家長會在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了解生活他6點8至6點9早上的時事節目我聽過的挺好聽的但是現在人家陳志雲放他上台就說我有莊陳友 在早上8至10的時段即是說其實我昨天聽很久我一直都想他們問究竟莊陳友知不知道 6時半早上的時段是搬將會搬去8點他一定不知道的我聽他昨天的答覆答話他根本愚蠢都不知道被人放在上台如果他不知道自己做的歧視不知道被人因為動李慧玲然後陳志雲說你們不要吵我們有莊臣友我們有沈旭輝我們就說大哥多少個猛將 比李慧玲猛過你李慧玲李慧玲收風厲害但現在陳志雲說了出口李慧玵是收風王傑慧分析即是暗地裡踩你李慧玲你只懂收風只懂吃飯角像斯拉一樣來收風你沒有料到就變回你下低找個好一點的分析和評分 他這樣的說法你現在這樣就是說你要告訴莊臣友德哥你再試一下找莊臣友他應該醒了看可不可以九點前都找到他講幾句他昨天自己說他也要沉澱一下他用陳志雲那句你又是沒聽這句我猜陳志雲昨天說他說李慧玲要沉澱一下這個訊息 即是要被掉下陷沉澱一下沉澱就是心為之一沉心為之一沉就很嚴重要沉澱莊臣友也會沉澱一下我奉勸陳友正如大班昨天在節目晚上說如果他想說我們D100無任歡迎但當然大班很聰明我不知道商台給多少錢你不過我們這裡沒有錢的 先說了封了喉嚨不過我想大班都不會那麼壞怎麼都給多少居馬費人家跟你錄音莊臣友都是堂堂我認為莊臣友都有謙謙君子還有相當學識見地的一個人我希望莊臣友沈旭輝沈旭輝對不起 我對他不熟悉不過我從他種種的跡象沈旭輝一定會繼續叫他做什麼他都會做這就是我認識的沈旭輝以及我在外圍認識的沈旭輝以及你看看他的背景的沈旭輝是什麼人最主要是從背景當然啦一個人不會無端端的石頭爆出來當然有些原因但當然沈旭輝 他過去的包裝和論述都是對外的時事對我們香港以外發生的事即是國際的時事我們香港很缺乏這件事是真的他做得好他的學歷也好他跟陶傑晚上的節目在他那裡真的有他一定他說話不用多但是每次說一些事情能夠令到 聽眾入到腦海就說他就是國際時事專家這樣就夠了這個又是被人擺上台但是我相信他甘願被擺上台所以李慧玲這個節目我估計都會維持一段暫時都不會動他直至就算續牌我想都不會動了我認為不會動他因為 李慧玲和王傑慧的節目剩下下午的黃昏畢竟影響力可能都是一定有限因為早上商台一定銳意做到正式娛樂化雖然他都可能會找很多人找什麼呢一定遲早找梁振英梁振英遲早在未來我想一個月內 就會上商台的早上跟著TVB、亞視、有線、NOW 天天早上就像陳志雲、范局一樣今天梁振英、明天陳茂波接著林鄭、接著行會成員一路鋪排下去那你已經打到你晚上的節目亂了我覺得你剛剛說梁振英其實昨天有傳梁振英會是毅行者的主禮嘉賓 接著我們在下面已經大街講了試一下上來你試一下即刻看看有沒有雞蛋新鮮雞蛋有些已經講明了我看面書看過那些朋友已經說我們想好了他一上來就叫他快點走年危行者我起步那時候 有沒有找董建華應該不會他神運就會我記錯另外一個渣打馬拉松渣打一直都是找特首的今年都是梁振英通常洛斯會都是找主席的我印象中是找主席做的昨天就是陳智思說幾句那個什麼西 你現在現場直擊報道,你在那個灣村 不是到不到西灣村因為那裡其實叫做崔通坳崔通坳其實那裡一衝下去就是西灣村約莫如果我們的腳程幾分鐘就落到去了喂啦喂啦不用直入廣告最主要問題就是他一落到去就已經見他封了接著就說轉左手面那個轉左手面去哪裡他叫西灣廳的地方我說為什麼無端端轉他又不說即是你那時候走的時候都不知道不知道完全不知道但後來就已經是 樂施會那邊已經出了通告透過不同的人知道發一些訊息但問題是他不知道我會收到訊息在後來他又看到通告裡面說事故用事故西灣村有事故其實我當時未看事故我見了一封我已經心想我立即跟我的隊友說不用說一定是村民一定是村民 他怎會無端端今天來做這件事一定是有這樣的原因那你們那班隊員或者你知道藝行者最好周圍都有很多其他隊友有沒有談過這個問題炒蝦、擦蟹只是爆粗沒有其他東西大家都分好炒蝦、擦蟹 因為有幾件事第一補給站已經改了因為補給站改了的話我們補不到水其實對很多快些的隊其實它很有影響我們捱得到有些隊其實我所知冠軍隊甚至衝了下去了衝了下去怎樣走回頭走回頭其實很好據聞有樂施會的職員在組的時候下去之後他不肯讓他離開 你想想冠軍隊如果衝了下去之後他不讓他走那些還要是離撲而特登來香港跑你想想如果這件事上了國際頭條我覺得這件事真的本身現在多少都上了一些成何體統你為了好了我們新聞之後就會跟吳佩瑩這個顧問談一談新聞之後繼續開麥 政府是充分考慮了這四份顧問報告他們的意見和評論所以政府包括本屆政府充分考慮了顧問報告不是一個拖字決其實大家真的不需要太敏感哪一個主持人會做一輩子不改的呢 以及只是不同的時段第二有沒有跟李小姐談過我今早跟她談過的我今早跟她說了她亦都是接受的湯家驊議員開口埋口都說司法獨立言論自由正是受到威脅她作為一位大的律師你應要尊重並維護香港原有的法治制度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家富盧仙娜9點08分我們嘉賓現在因為始終星期六早我們希望嘉賓在途中會盡快趕及和我們一起直播室 跟大家聊天,1831138,大家都可以打電話來 其實你可以講一下這個顧問報告,問一下顧問又可以 你問一下這些明知顧問的梁振英又可以 明知他是顧問你都要問一下吳佩瑩我相信他一定有很多回應。對於這個問題，現在德哥請我們的顧問來坐到我們的直播室，你對著麥克風就可以跟我們的聽眾打聲招呼。早晨，吳佩瑩。 早晨，你可以暫時不用聽這個麥克風，可以坐得舒服一點，聊天就可以了。你看到我們桌面已經有一周刊封面故事，你成為了封面的人物，因為要先介紹一下你，當然就是我們介紹我們自己，盧仙雅這位，他剛剛走完毅行者，所以沒有睡過覺。 我就鄭家富，我們行幾個小時，17個小時，你要近一點，一般的聽眾都知道，要近一點，多謝，我們這個節目叫風波裡的茶杯，風波系列，Jenny你是這個威普資訊顧問公司的負責人。 首先你介紹一下你的工作其實是做些什麼的，以及跟政府作為顧問你做過多少次政府的顧問。我先說一下我自己，我是香港人，在香港長大，我在香港大學讀法律系畢業，但我沒有 沒有practice過law，即是沒有實習過的。即是你聽過陳鑑霖昨天說的大律師，那些大的律師，於是乎就不做大的律師了。不知道，我剛回香港，所以沒有聽到陳鑑霖說，不用聽的那些。那我選擇了入商界，當時一出來就在電訊公司工作。 市場部、銷售，一直做到我們公司有一些海外的投資，最後幫公司拿了當時跟其他partner拿了當時其中一個移動的牌照，我想當時是1996 九六九七，我女出生的時候，即是回歸前後，好像是，我女出生的時候。拿完牌照之後，過了一年，生完女兒，我就離開了operator，接著就做IT，在一間香港大陸有 做一些軟件開發的，我記得我當時是第一個幫工商銀行做他們的Internet Banking，我也是最早一批做Internet的人，我記得當時是1999年。E-banking的，你是很早開發的先行者。是的，我們是絕對是幫大陸第一個，接著也是做在 Internet Bubble，即是之前，也是1999年當時做了一間我們叫做Internet公司的香港區的負責人。到之後Internet差不多我覺得都爆爆地的時候，我就覺得這個有先見之明。是啊，是一年前我就覺得這個被人炒作得太過分了。 我就做了這個顧問，當時參加了一間美國的顧問公司，由那時候開始我一直做在電訊和媒體方面的顧問，一直到現在已經十四年。那時候那間公司是不是就是現在這間公司？不是，那時候我做的是一間美國的公司，叫Alpha Digital。那我做了五年之後，那間公司當時也是在電訊行業，那間公司是最 在亞洲區或者全世界最大之後跟公司有些大家覺得要分開的時候我就幫現在這間公司開了他們香港的辦公室。即是你是幫這間跨國的顧問公司在香港的辦公室。我現在這間公司Vipo就在一間意大利的公司，在1996年成立，到現在都有十幾人的歷史。我亦都是其實 所有的founder就是大家聽過McKinsey公司出來的人 McKinsey裡面當時負責電訊和媒體的所有領導出來開的一間公司 所以電訊和媒體裡面除了在美國市場 在歐洲市場、拉美市場或者亞洲區我們絕對是數一數二的電訊跟媒體。我記得巴西的時候你們都是一個代表座。巴西因為Sport是媒體的一部分，而我們是最早了解媒體的行業，before有IPTV、電訊商做電視的時候我們最早去做。譬如在英國我們也有 例如BBC其他大的媒體公司。亞洲區我除了香港市場裡面，如果幫政府做的話，我們有幫新加坡政府、IDA、MDA，他們有分電訊和媒體的部門。我們也有幫其他的一些亞太區的 特主是東南亞地區，過去幫他開放市場做一些類似的，其實有很多部分的通常開放市場的時候，你會做一些市場研究，看一下對市場對這些服務新的服務的一些需求，接著你會看一些叫做究竟我們怎樣幫他設立開放的一個 框架，因為你開放的時候你要牽涉到很多的法例。譬如最近一個在亞洲區最熱門的市場就是緬甸，他們過去那兩年或者由新的政府上場之後，那個開放進度是很快。我們也要知道，但這裡想停一停，你說這個譬如幫新加坡、緬甸 亞洲區有四個辦公室，香港、新加坡、中國就有北京、上海，亦都有辦公室在泰國。他們每一個地方都會有同事，所以很多重要的客戶都會由我親自去服務他們。香港政府當然是因為第一就是近，第二就是這個市場這麼……總言之，你就是威普這間顧問公司在亞洲區的頭。 接著我相信很多聽眾都想繼續了解特區政府要求commission你們去做這四份報告關於免費電視發牌。 第一份開始就是2010年的4月。 我想未講四份報告之前，其實之前你們有沒有接過政府其他的job？ 其實我們跟政府的關係都很早的了，譬如我記得 之前他們3G頭牌那個 每一個operator都用了多少錢去投 那時候究竟譬如怎樣設計那個 auction的mechanism 要多少個牌，這些都是當時我記得，但這個很久了，我真的不記得詳細了。絕對這個報告不是唯一我們跟政府合作。其實這次跟政府合作的關係也不是一個 stand alone的， 而是政府 這個部門是我們當時叫做Broadcast Authority或者Teller電視 通訊 電訊管理局，當時是廣管局，現在改了名字，我們當時叫通訊事務管理局，當時叫廣播事務管理局，所以有時我們的名字我都搞到，我們當時廣管局，廣了很多年，改了名字就有時很混亂，通訊事務管理局，通管局。 通管局，換言之你們其實很熟悉政府裏面的運作，以及政府找你們顧問去做報告的時候，大家都會就政府要求你們的工作的框框來提交報告，可不可以跟我們講講，in general，任何客戶 找我們都會有一個問題，都會清楚幫我們聽，背景是這樣，現在我們覺得有個問題，我們希望去到哪裡，通常都會有這三步，中間我們作為顧問就是由你今日有問題的地方去帶到你想去的地方。 我都明白，因為有時這個目的，最基本的目的就是找顧問公司，我都相信可能顧問公司當然想去幫我們做一些顧問的工作，但顧問公司我完全連目的都說不出來的話，會不會有點，我們純粹是一個普通人去看這件事，所以其實每一次我們都會，我們做任何服務的時候，研究的時候，都會跟客戶很清楚去理解他的問題，究竟 用不同角度去看問題，應該究竟是怎樣，因為有很多不同層次的問題，我們要深入了解問題究竟是什麼層次，那些我們叫做stakeholder，持份者，是的，持份者，是的，stakeholder，持份者，是什麼人，而那個目的究竟又是可以在不同角度應該理解，我們會很嘗試去理解，中間我們會去提出一些我們覺得應該可以去研究的方法論。 建議書裏面就會告訴我們的客戶，我們的方法論是怎樣，大家就同意那個方法論，因為不同的方法論會其實是解決不同層次的問題，也是基於雜誌的報導，我想就這樣看，澄清你就已經是澄清過，報告是沒有一個三選二的遊戲規則，這個算不算是方法論的其中一種呢？ 这个方法是否一个方法，会不会是我们一直都听过的，是没有一个发牌限制，是一个方法呢，就是哪个是怎样去规定，或者可能是怎样去筛选一些合乎资格，无论它是不是那个数目，还是说一开始已经定了，这个是不是一个方法呢，方法是选多少，是不是一个方法呢？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譬如你 其實在不同的開放市場或者不同的情況裏面，你要做一些研究，就是因為可能有一些資源的限制，又或者你擔心你這樣開放的時候會不會有引起一些問題，希望將所有問題都拿出來，大家去真的研究。我講過了，我第一次聽 三選二或者只是發兩個牌，就是一個月前政府公佈的時候，公佈的時候，兩個小時前我公司就有人打電話，我記得我當時不是在香港，聽說政府兩個小時要開新聞報道會，聽說接著有一間會沒了牌。 那一刻我想問，那一刻你的感覺是什麼？蛤？這樣也行？跟你的顧問報告，如果你聽你這樣說，這樣也行？是不是你不用找我做顧問報告啦？我是顧問報告。顧問報告是指其實，因為如果沒有三選二這個前提的話， 我們做的那份事情，我記得好像有人都提過，這是一個市場研究報告，即是市場層面去看，或者競爭層面去看， 競爭層面會對整體市場有什麼影響，競爭環境有什麼影響，在這個層面。至於第一，如果沒有三選二的話，所有討論說是不是我選的，這些就一定不會真的了。因為 我們考慮所有原因，不應該發那麼多牌，我們跟著就會去第二步，如果不應該發那麼多牌，我們應該怎樣選。剛才你也提過，委託人來到，他首先要告訴你應該要怎樣選，想他想做到什麼，你說這個未必可以說得到，但問題就是三選二，你又說出來，其實中間的分別是什麼呢？這個可以說得到呢？很重要的，一個很重要的分別。你研究市場 的BH的經濟研究報告，你會說市場開放會帶來競爭，開放會影響怎樣整體市場，包括客戶、觀眾、現有的業者的影響。 而競爭就是說競爭會引起一些什麼，會有好處不好處，你就列出來。這些就是通常做市場研究的方法。但如果你看完之後說你是有論據去決定只是發一個有可能有三個好，他們說得出，我們只可以什麼，我們說過這個市場只可以有兩個牌照。 他沒有說，他只是說為免避免市場為形成過度或惡性競爭，所以他要用循序漸進的方法，而在裡面無端端三選二。無論三選二好、循序漸進好、惡性競爭那些，其實你們 有沒有特別提過？又或者反過來競爭我們一定會提，因為其實這個就是競爭，這個正常一定會提，因為我們的主題其實就是競爭。我不說裡面我怎麼寫，因為做這些報告你大家都會見過很多不同報告，你會有基本情況，然後有可能不同的場景，然後可能做了三十幾個，我不知道，我忘記了，因為報告真的太久之前，我真的忘記了 多少個場景，所以有很多不同的場景可以發生，我們做預測的話一定會有一些基本情況，接著我們會想到可能會發生的情況。但是重要性是無論任何情況，我們說市場可以支持多少個營運商，是不是直接就會 去到說我們要發多少個牌，這個不是等號，這個已經不是等號。就像昨天我聽說他說了三支的頻譜收回，任何你看一個正常的市場，以香港七八萬人，五個三支的營運商，任何一個顧問， 任何一個業內的人都會告訴你太多了。這個又是另外一個個案，我相信在未來日子甚至現在那些營辦商都已經捱起直降準備挑戰政府都不出奇，這個相信是另一個戰場。不過回到剛才盧先生問的問題，我們作為一個外人，一個普通人， 如果政府想處理這個問題，就找顧問，當然希望顧問給一些意見，香港現在免費電視牌照，希望我們就發牌了，究竟怎樣發，發多少，市場怎樣競爭，就著這個來給一個報告。你剛才用了一句，很奇怪，收到的訊息就是覺得這樣也行。 換言之,在你們當時政府給你的訊息和工作的框框,一定不會有3-2、3-1甚至是發不發這類框框給你,是不是這樣?這個我們要理解,我相信是,否則你都不會覺得政府似乎是這樣也行,還改變了遊戲規則。 昨天梁振英沒有點名你,不過不點名地說 我只可能做一次的研究,無論裡面現在說有多少份報告,可能是一些clarification,之後的follow-up question,諸如此類,因為只有一次申請書,而他們沒有再新的申請書,我就只可以做一次,而那次的話,大家看回應該會是,他們09年底去submit那個application的話,所有的當時的報告就只可以是10年。 斷章取義,對我的報告,甚至拿了一些數據出來,可能只是某一部分的數據 因為我某一個數據是跟現實有分別但其實數據你要看看你怎樣表達還有我是做什麼的比較作用如果有人跟我今天再拿我份報告出來可以攤出來說我有些事什麼不對我絕對可以解釋到 我覺得這個就是重點的關鍵所在 正如Jenny說 你可能說幾年前做我都未必可以分到每一份的分別但就是因為這麼多份但你都很清楚告訴所有聽眾他裡面沒有一種叫三選二的遊戲規則你明白嗎可能我都很多東西可能裡面的這個有A可能B、C、D都有些東西不同我都未必可能完全記得 我相信就是沒有即是說我們怎樣都要休息雖然不去新聞不過休息回來我想跟Jenny說因為昨天毛孟靜在立法會又被人否決了引用特權法傳召黃維基昨晚吳志森都在節目上說<笑> 今天不如我們就要問一問Jenny吳佩瑩你如果立法會的特權法僥倖過骨傳召你會不會和盤托出呢但其實如果PNP過了你是不得不拒絕的不過這個話題值得大家討論一八三一三八你想討論都可以打來我們現在休息一會好 我們想你明白各位自己有D100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D100是會為公眾提供年終無休24小時免費不停廣播越多人聽我們付出的成本就越高我們提供免費的重溫服務每位使用者我們要付出每日一元錢從何來一定是依賴自己有的支持你們的支持付出是為了一個信念我們將會在年底前推出一個完善的重溫服務 這個服務是需要收費的是用者自付的就是我們D100的顧客都是自己有 D100屬於你 D100屬於我 D100是屬於大家的 無論是自己有也好使用我們將來收費的重溫服務也好都是表示對我們一種支持我是無言感激的 人間感言 李錦鴻 政治人物的必修科之一就是道歉的藝術但中國人是經常被指是缺乏道歉的文化有時知錯都不肯改起碼在口頭上不容易認錯不容易道歉甚至有時是文過飾非透過語言藝術去掩飾其實中國傳統文化是記載了不少是具啟發性的道歉的故事在戰國時代趙國的大將廉頗和名臣論相遇可謂趙國 兩支的台柱廉頗是戰績彪炳的大將官拜上卿論相如當時的外交奇才所以亦都是官拜上卿而即刻甚至比廉頗更高了一級老將廉頗心裡不服氣覺得自己的功名是用命在戰場上駁回來論相如不過合下嘴於是就經常羞辱論相如不論相如之後仍然是百般迴避百般遷就 他手下就說這麼像是否對呢論相就說趙國有今日是全靠一文一武如果我和廉頗罵回受害的是整個國家當廉頗知道論相如那種寬宏大量於是就出現了負荊請罪的一幕大家都會讚許論相如那種海量那種寬容 實際上廉頗有勇氣去道歉是同樣那麼難得同樣有胸襟和氣魄這些原是歷史上都曾經出現過的道歉藝術人間梗言李錦鴻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政府是充分考慮了這四份 顧問報告他們的意見和 評論。所以政府包括本屆政府是充分考慮了個顧問報告。 不是一個拖字決，其實呢大家真的不需要太敏感。哪一個主持人會做一世不改的呢？還有只是不同的時段而已，是不是？第二，有沒有跟李小姐談過？我今早跟她談過的，我今早跟她說了，她也是接受的。 湯家驊議員開口埋口都講司法獨立、言論自由，正是受到威脅。他作為一位大的律師，你應要尊重並維護香港原有的法治制度。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鄭家富、盧思娜。 好，9:40，我們時間掌握得快點，因為我們的嘉賓 Jenny 呢就即風塵撲撲，她時間呢都想給多些時間給家，因為呢一日一個星期都不是經常在香港，不過都要阻多你10多分鐘啊 ，Jenny 啊。頭先講開呢個 PNP 呢個問題啦，立法會 PNP， 咁正如如果立法會真係過到咧，佢哋梗係你冇得拒絕嘅。不過咧，我哋想問一個問題，政府始終是你哋一個大的客仔啦，可以咁講啦。你覺唔覺得今次如果同政府咁樣嘅政府擺你上台啊，你又走去話高調地位，似乎啊～好像用一周刊話齋，顧問炮轟一男子啊，一男子就真係啲，你話係個一男子方案啊，11個因素啊，定係個一男子叫梁振英咧咁？咁你覺得你自己公司嘅生意會唔會因為咁樣都可能會啲影響？你擔唔擔心咧？ 一啲都唔擔心， 係嘛？ 即係我覺得兩個層次啦，第一個就係話以我哋公司嘅喺呢個地區嘅地位，香港市場好小嘅啫。咁我之前願意做， 好似李嘉誠講嘅 喎，之前願意做香港市場，因為作為一個香港人，我會覺得我比其他顧問更了解。 我覺得呢句好，係一個香港人。 即係我公司裡面，即係香港 office， 咁我喺香港，如果以做電訊及媒體，我喺香港應該係最大嘅顧問公司。咁裡面大約有一半係香港人，或者香港讀書大嘅人，未必一定係香港本土。 有幾多人啊？ 我哋有20人到啦。 20人到，係 啊。咁絕對係最大。咁而我哋作為香港人，我哋真係希望有時會幫香港市民做一啲嘢咯，因為我哋都因為我話過，我哋係數一數二嘅顧問公司，即係顧問有好多種啦，即係唔係熟悉呢個行業嘅人，真係好難去知道顧問出嚟嘅嘢會有幾唔同嘅質素嘅分別。咁即係呢啲冇辦法可以令你哋解睇到，即係你除非揾個唔同嘅顧問，佢哋做過同一個題目俾唔同嘅嘢你，你就會知道好嘅同唔好嘅係點。咁我做咗咁多年，咁我哋絕對係好好嘅，即係 所以其實最緊要就講實力。 當然 一來實力，二來就講真講真話， 講真 好似我哋呢一百嘅， 我覺得講真話。 講真話呢一個係一啲更加是個人的選擇，即係我係一個，即係識我的人都會知道我，我會好直接咁話俾個客聽。如果啲生意真係好難做嘅，就唔好做啦。就算佢好中意做，我都會話俾佢聽，你都幾難嘅，或者某啲 idea 唔得嘅就唔得噶啦。即係我會係幾坦白嗰啲， 即係你唔係嗰啲即係為求取悦即係顧客。啊！嚟去即係成個報告咧，嚟去即係畫蛇添足又好，或者係即係總言之取悅顧客就乜都得嗰種啦。 即係投資抹粉就唔會啦，我覺得最緊要係執 線。因為我覺得作為一個專業嘅顧問咧，我哋揾親我嘅客都係一啲好大嘅公司，咁亦都係啲好 senior 嘅，譬如 CEO 啊、CFO 嘅人，佢哋喺行內都做咗10多20年嘅時候，佢哋。他們不是蠢的，即是我一定不可以assume我的客户是蠢的， 當然我沒有他們那麼了解他們例如內部的問題他們也未必一定會將所有他們的情況攤開來跟我說但當我們做完一些研究分析的時候如果我不可以坦白一點去跟他們分享不同的問題或者我為了取悅某一部分人這個世界你永遠不會知道今天和即是 電話之前最後一個問題因為你最後的報告是2012年已經撰寫好這個是前朝的報告令人印象深刻說的是跨界的項目前朝的對於這個前朝的報告交了之後現在現朝這個一男子所作出用你的報告而作出這樣的決定你覺得特區政府這個問題是不是廣播政策你從你這麼熟悉這個行業你覺得是不是特區政府變了遊戲規則 我怎麼說呢我其實不太明白他說什麼前朝政府或者什麼總之他還未上場但是香港政府過去做政策的方法都是由下而上的一定是由下而上的不是因為政府有一個objective跟著扔個 題目下來就說你們找個顧問去搞定他不是應該這樣的這個是跟我們一直現在聽的適度有為是有所分別的你即是暗示或者明示即是以前就由下而上就不會說強於長官意志現在似乎就長官意志就一男子就改變了遊戲規則可不可以這樣說呢合理呢我想應該分開兩我的看法是 公務員體系裡面都是想繼續做遊下而上只不過現在上到去上面的時候我相信我們這個發牌的事情為什麼要拖那麼久原因就是大家都覺得應該是遊下而上我做完上來你就這個是不是你跟公務員接觸的一個最大的感覺在這幾年在這個問題上 你一定要在寫報告時跟那些技術官僚開會聊天是不是你很強烈這個感覺我覺得這些官僚不會說任何東西你的感覺即是由下而上來定政策這是過去這麼多年過去政府的運作我覺得不需要是一個顧問公司作為一個香港人其實這麼多年其實我們都知道香港是由怎樣去運作所以Jenny你欲罷不能本來想你45分鐘放你走<笑> 如果在香港的情況之下根本就不需要用這個大氣頻譜去做這個電視的現在的情況這三個牌是的那你會覺得其實有recommendation是什麼呢就是香港來講就是如果這個運報告來講就是你個人意見你覺得運報告是怎樣呢怎樣發牌法呢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對於現在三支重新收回再拍賣過這個direction跟現在的電視的發牌情況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不同的理據就是很矛盾的 你對於什麼comment呢?如果以這次免費電視的發牌的情況即是說不牽涉到大氣頻譜即是說沒有有限資源這個問題而只是一個電視節目製作而他們又有一個傳輸的方法去到這個家庭的話當然是越多越好香港有其他牌照都是這樣的譬如有些叫做 MVNO的牌照有些叫做IDD 你們在街邊有很多人買IDD的卡 那些牌照全部都是你喜歡申請就給你的只要你符合最基本的要求因為你沒有牽涉到資源你不用掘地你不用說要拿個什麼特別的要求這些政府就是你零就給你甚至沒有申請時限的 其實跟報紙一樣報紙你根本上不應該發牌嘛，即報紙沒理由發牌，我才給報紙，是不是？ 我想這個有點不同，即你始終文字媒體呢跟這個即在用這個大氣電波，用這個即免費 的電波的頻譜等等呢，即政府是有一些管理上管制的。 我理解，我同意的， 因為其實全世界全世界和香港呢，對一個我們叫做衛星電視或者大氣頻譜一個管制或者要求的持牌人比較高的原因呢，就是因為他們可以好有一個最就是 one to all 的傳輸方法，直接去到一個而中間政府是可以完全沒有限制那個內容，所以對那個持牌人呢會有要求，即譬如你要知道香港TVB 和 ATV 的持牌人一定要在香港，就因為一定要有一個負責人在這裡負責這個內容，因為如果不是 你發放一些不適合的內容，雖然他們都會有就罰他錢，但起碼有一個人是要知道要負責。另外你剛才說過 3G 頻譜的問題呢，我覺得有兩個問題，一個就是說原本那個 3G 頻譜他們說攞是，即是我忘記了當時是10年、12年已經到期了，咁要再決定究竟我要佢哋一定要再重新去申請個牌照，再俾個錢。咁呢個係應該嘅，我覺得，因為呢個你哋用咗社會嘅資源嚟去做生意，咁你俾翻錢呢個社會，呢一個係啱。第二個就係話你要唔要將佢，因為佢而家就係話收翻三份，收翻曬所有三分之二咧就。他們有優先去拿得回三分之一呢，就是要拿出來公開拍賣，這個牽涉到的問題就是兩個，一個就是說因為頻譜上面技術上面你有時你低過某一個最低的數量是會影響那個efficiency 是那個 有效性，即是譬如你即由10你變成 7.5 呢，不是就這樣減 25%，有時會跌了 50%、即這些是一些技術上的問題，是不是應該這樣做，這些通常我們做研究的時候會參考國外的問題啦，技術的問題。而政府今次他要減少這個就是要引入競爭咯，是不是需要因為要引入第五個牌，第四個牌其實以香港社會市場都算多，現在還有五個牌，而且因為其實不是說你不夠競爭所以你有新的 operator， 而那個 operator 已經其實在做，只不過他當時沒有 3G 頻譜，他現在拿了 4G 頻譜，你又給他 3G 頻譜去，因為其實不同的頻譜呢，不同的技術呢，是有一些在我們運作上面有一些不同的效率和成本，是會即是要做咁多嘢，令到呢样嘢系咪值得呢，我都唔系好同意咯，即系。 所以呢 ，Jenny， 我谂呢、這个即系三支频谱咧，呢、這个亦都系另外一个战场啊。咁啊，即系我哋又唔想阻你咁耐今朝，因为咧即系本来就你9:35咧就要离开，咁今日咧我哋都借用多你20分钟。但無論怎樣都好，我相信香港人，剛才你講嗰句説話好好嘅啫，我係香港人，為香港做事，兼且是講真話。我相信你從這個顧問報告裏面出來，今次這個問題呢，是反映到呢，即其實香港還有很多有心人呢，在我們旁邊的，今天很多謝你啊，Jenny，立法會要求你上去，我相信你一定上的。 如果他們通過特權法，我不可以不上。 如果沒有特權法，你又很難公開這份報告， 因為我真的不可以公開。 當然，你就真的一定不行了。反而王維基就可以，我告訴你，我說過很多次，在法律上面王維基就可以了。王維基和他基本上他就算簽那些東西，如果他覺得真的有吉事，我覺得政府最多就即禁制他，當然，但他都是其實受眾一人，是吧？喂，他要將這份顧問報告公開，吹他不漲，不過今天不要阻礙 Jenny 那麼久，好吧？ 好， 喂，麻煩你，那有機會再跟你聊天。 好啦， 好， 拜拜。 我們繼續呢，因為呢似乎是不是找到莊陳友啊，未找到，不緊要，我們呢即是在这个顾问的离开，我相信 Jenny 讲了好的一句，香港人 說一些真話我覺得有時候一些人說話你聽完你就分辨得到什麼是真話什麼不是真話縱使你對人認識不認識我相信大家的聽眾或者香港市民你猜你會不會在之前認識過Jenny呢 不會嘛不是因為這次的事件的話或者可能有一些傳媒的報導你根本就無從去認識一個其實可能在香港裡面他做了很多事不過我們不知道的人但你可能聽他短短一些說話的話你都可能深深會同意其實他真的對他可信甚至對他自己專業的一個堅持或者可能對於他自己工作上面的肯定他是一個很有時在訪問裡面盧先生我覺得有一句也都 清楚的最重要是有時人你是要有承擔之餘某程度上你要有自己的實力你會見到如果有實力的我怕什麼跟你政府對著幹你斷章取義我就說你斷章取義如果傅哥用你的說法的話政府可能經常做這些事或者可能那些一男子專門說那些說話可能他覺得自己很有實力不過問題是實力不在香港他經常覺得呢 自己有實力的原因因為他有權權力是不是香港人賦予給他他這個實力就是這種就是騙回來的權力委任的權力這些權力是很虛無的但我想說的就是如果人換言之你有一定的實力你就不應該再 當然你說沒有實力的人難道就不可以說真話不是都當然你看看仗義會多圖局但人味就言輕力都事實正如一會兒在獅子山下杜汶澤剛才德哥開場的時候他們的宣傳其實就是當日我跟森哥訪問杜汶澤在夜晚風煙節目你知道他 都很少被我們訪問的他都不是政治時事的人物我都不太記得為何訪問他好像是有些藝術發展局的議題他在Facebook寫一些東西我們就訪問他接著他就剛才有一句德哥就quote了一兩句最精警的就是我們不要經常覺得自己人微言輕或者我們講完一些東西都不知道有沒有人聽但最重要是有心 但我覺得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有實力的人不肯說真話是啦這件事最令人不好不是沒有實力的人不肯說真話這個問題就是有實力有實力的時候你有權有勢你都不肯去說我覺得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又或者當你有權有勢或者你已經在行業很出色的時候 正如Jenny那樣他在顧問的行業誰不認識我而已雖然我剛才 講說一句好像李嘉誠說話香港市場很小我為何擔心你這個市場不過我相信就算香港市場多大也好他們有實力也好就是因為他們的實力你就不要找我大把人找我正所謂所以我們希望在這個問題上是不是找到莊陳友是啦 大佬謝成仁有不知道行不行時間很有限陳友早晨你經過一晚的沉澱你怎樣去處理星期一的節目或者我很快問你究竟你知不知道你那段的聲音其實是調上去八至十有沒有通知過你陳友我理解就是我六至 那段時間因為我這段聲音是出了六點四十分的那個就會繼續的那個是一定會繼續的所以八至十那個增加播一次增加播一次這個安排其實就講了一段時間所以跟那個現在他那個調換主持人那個決定其實就即是說張晨友即是說其實他曾經跟你討論過想在八至十增加多一個時段是不是這樣 剛剛cut了一點聲音很簡單其實是不是過去一段時間都已經開始討論八至十想增加多一個時段給你去講 是重播因為我是錄音的，我想問一下他什麼時候開始跟你說會重播的，什麼時候開始的？ 都有一段時間我都不太記得，因為陸陸續續又問過，譬如是不是兩個月、三個月、還是半年？沒有那麼長。那陳友，現在最大的問題可能很多外界會看，就說他其實就跟你說，跟著想你重播這一段，跟著他擺你的名字上來，就說我們雖然沒有了李慧玲，不過你看我們有莊陳友、有沈旭輝， 你覺得你會不會擔心，正如昨天大班所說，你被了商台擺了上台而抹殺了一個，我又不覺得有關係，因為李慧玲評論本地時事，我講的那段全部都是國際事件，我是由6月開始做，我目的都是希望香港人認識多些 世界不同的議題，我明白李慧倫那個是沒有取代作用的。陳友，我絕對明白你，我也明白你一定不會用這個。現在問題就是外界的觀感，而且他的記者會是高調地說我們如虎添翼，增加了 莊陳友、沈旭輝，希望大家不用擔心。我想他不是如虎添翼，總言之就是披甲上陣一定有用。你擔不擔心別人放了你的名字，你沒有這樣的意思，但是有這樣的效果，你覺不覺得需要跟陳志雲說聲呢？ 我想要看看播出之後的後果，因為那個效果，因為現在預計都很早，因為我跟李慧玲講的範圍都完全不同，李慧玲在這裡講都可以播2分鐘這些國際時事，所以我當時都是這樣想，他可能想加 一兩分鐘的其他角度去討論問題。不過我又想問你個人意見，莊陳友，你對香港時事都有一定的認知和評論的深度。當然，你怎樣看李慧玲這次在商台明年這兩年要續牌，是不是好像今天的報紙很多評論估計，其實就是跟商台 續牌又要將一個夠膽敢言來去對政府作出嚴厲批評的李慧玲而去抹聲，你對這個看法怎麼看？我對李慧玲的正義感和她的問題尖鋭吸引都為很多人發聲，我支持她的。現在那個調動要 我要看一看，我要有多些證據， 因為現在我變成純粹一個調動， 我們推測那個動機， 給一些時間他們去證明是不是這樣。不過有時陳友最慘，動機可能整輩子都證明不到， 很難證明一個人的動機和心，很難證明的。不過客觀的事實擺出來，而且不是沒有前車可鑒。所以我作為你老友，我當你是我老友，陳友，大家認識了這麼多年，大家人也這麼熟，我明白你的心。我知道你現在也處於一個比較尷尬的位置，大哥，我跟商台 可能有合約，可能要有這個聲音的檔案，這些不是很重要，犯合約都可以停的。是的，所以我就很想你說這一句不重要的。你是不是說，陳友，如果你發覺有一天，即是說你以為人家放在我上台， 似乎利用了我來一個正義之聲滅了聲， 那你會不會考慮跟他取消這個合約呢？ 我真的未想到會有這樣的 好嘛，喂，唔該曬你，陳友，唉，多謝接受訪問，咁我哋阿盧先雅，我哋今日咧就加咗少少事嘅，所以本來我想出去同阿杜汶澤打個招呼，影幅相咧，都我諗都冇機會啦，我哋有聽佢做節目啦，唔係日日有直播室啦，大佬，係咪？我即刻衝出去瞓覺。即係你入去直播室同佢影個相啊？我衝翻去瞓覺。好啦，喂，下個星期繼續呢個同阿盧先雅開麥，咁星期一咧有我哋有大班同埋阿林毓華同我咧三個一齊咧，阿林毓華歸隊。 哦，十八號。 拜拜。 D100，D100，講真話，彭公義，浩連文，D100，還聲於你， Voice of the People，還聲於民。